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 欢迎大家收听南风窗，今日咧系10月18号星期日嘅晚上，咁喺我哋身边咧有 Sam 博啦，有糖水同埋我爆石啦，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好。 喂，今日我哋讲啲唔同啲嘅话题，今日我哋有啲文化向吓，好耐冇试过啲咁嘅情况。阿糖水，今日你想讲咩啊？ 好啊，好啊，好啊，唔使成日都系讲政治咁样啦，讲啲轻松啲啦，希望 系 讲啲文化向。我想其实之前听好似系粤政治，听佢讲翻嚟嘅。咁系就系关于一个叫做金圈字体 Just Fund 呢个台湾公司咧，佢系 crowdfunding 咧就去集资，就系、是、去做一套正体中文嘅字体出嚟，系呢个 project。点解我想讲咧？因为其实呢样嘢其实系 hit 到我自己。我觉得譬如作为一个我哋成日讲文化啲文化基建啊，华人应该做嘅呢、這个中文字体，绝对系应该。其中一個 project， 我覺得 是文化抗共嘅其中一個重要嘅一步係嘛？ 哦，這個係粵政治佢用文化，佢用嘅一個角度去講件事啦。咁但係我今晚就想講翻，其實就純粹想從一個文化角度去講呢樣嘢咯。咁當中會去同大家探討下嗰個正體字同埋殘體字嗰個問題啦。 不如俾少少 background 大家先啦，即系今集我哋嘅提到呢个金宣咧，其实系咩家伙嚟嘅咧？即系一个新嘅字体啊，定系即系佢系乜嘢嚟？系咪一种新嘅书法？即系定系喺电脑上嘅一种字体，或者可以俾少少 background 听众有个概念咁样 咯？我基本上就系一个头先唐水讲过，就话 Just Font 呢间公司就去。設計出一套即係屬於真係台灣嘅字體咁樣，因為其實去睇翻宏觀翻啲咁睇，其實係無論係簡體字啊，或者係日本字啊，成日都會出新嘅字體，就有一啲即係好嶄新嘅字型就出現咁樣。咁但係對於即係發覺台灣嚟講，佢哋覺得自己屬於即係台灣本土嘅一個屬於台灣嘅字型咧，係得五套嘅啫 ，OK， 即係可能唔多嘅，咁所以佢哋就即係去集資咧，去創作出一種即係一隻全新嘅字型。咁我見到佢嗰個 crowdfund 咧，其實都籌到幾多錢嘅，成有成1700万台幣喎，基本上都有成400万啊？有冇港幣啊？ 係啊，都同埋佢好似係唔知幾日之間已經係籌募到佢需要嘅錢，所以即係唔到不孤啦，好高興見到呢個情況啦。我撐完開少少開始講啦。好耐之前又係《粵時報》咧有一篇好奇怪嘅貼，一個好奇怪嘅貼嘅，一個外籍嘅女子咧。即係有個鬼妹咧，就喺呢個港鐵嗰度，咁咧佢坐咗喺個地下。 哦，着短褲嘅。 咁跟住咧，咁跟住有啲大陸人咧就話大陸網民啦、啊、人啦、啊、大陸人啦、啊，就話哎呀，大陸香港人 歧視啦 ，即係鬼妹做乜都得啦咁但係嗰、那個跟住嗰啲網民就覺得個鬼妹靚，咁跟住咧就再將嗰相咧做啲二次創作咧，整好似。poster 咁樣，加啲效果啊落嚟咁樣。咁嗰陣時就諗，我就覺得好靚喎，咁靚，咁係咁，即係我唔係話嗰幅相係靚唔靚啦，我唔想特別討論嗰位女子嗰位少女佢係咪靚啦。咁但係，喂靚唔夠啊。咁點解人哋會即係覺得好多嘢做人哋外國人做係 OK， 或者係鬼妹做係 OK 啫？咁做咗咪靚咯？咁你以為靚？靓呢样嘢好紧要， 即系美观可以概化咗佢做嘅罪恶，系咁嘅意思。 我只可以话靓系好紧要。 我咁样打个譬如啦，我一路都谂咗个问题好耐，就系点解陈冠希可以做到一啲我哋大部分人都做唔到嘅？我谂咗好耐呢个问题，结果我得出一个结论，就系因为佢系陈冠希，我哋唔系咯。 咁咧，如果你係咁靚仔又有錢又明星嘅話，咁梗係得啦，係咪先？但係你唔係啊嘛，咁你唔係嘅時候，有啲嘢就唔可以做噶啦，係咪？做咗就自取其辱啦，就咁簡單啫嘛，係咪先？咁如果你 我都諗過，即係我都諗過好多，即係咪鬼妹係靚啲嘅咧？即係我諗咗好多年嘅呢、這個，不過今晚唔講呢個題目住啦， 或者第時有咯，一白遮三丑。 因为第时再讲啦，呢个咁深奥嘅题目。 唔系噶，我琴日去演唱睇演唱会，我见到啲真系好猪扒嘅鬼妹，真系可以好猪扒。 唔系咁梗系啦，但系即系 in average 咧，鬼妹系容易啲靓噶嘛，嗰啲轮廓出啲同埋白啲，一白遮三丑。 唔系系猪扒到连我老婆都叫我望下咁样嘅。 哦，咁梗系有极版，你实揾到嘅。 系继续。 咁但系好多时就系话，我哋俾人一个印象嘅，佢可能。真系，可能日本妹都觉得靓啲噶，即系或者系西人都西人系觉得佢哋啲嘢系靓啲啊，或者系 cafe 啊，或者系佢哋嘅文化，佢哋做出嚟嘅，我哋都觉得精致啲。咁就系靓，即系你估咁容易咩？系咪先？你要靓，第一个条件你要做有嘅就系你要有钱，即系如果你饭都冇食嘅，咁首先你要有钱，你就要有，譬如你要有啲社会基建啊，有好多嘢啊，咁你嗰、那个。你先可以靚㗎嘛，你先靚得起，呢個係第一個條件。第二個條件就係、是、你唔單止要有錢，你仲要有錢得夠耐。如果唔係，你只不過係即係一個暴發户，即、就、係、是、我哋都見唔少啦，係咪先？即、就、係、是、你哋心目中諗起咩人啦，我都知㗎啦。同埋點解靚係咁緊要？如果靚係即係你可以好清高咁話靚唔緊要嘅，即係好膚淺嘅啫呢啲嘢，或者各花入各眼嘅呢、這個世界。咁你又买豪宅，你又咁中意去日本，点解啲香港人？点解你要去买靓嘢？即系你又要去买，你又要去欧洲，又要去买嗰啲名牌嘅？靓系其中一个好重要嘅原因嚟噶嘛？咁点解有个袋，一个袋可以卖30蚊，一个袋可以卖30万港币？咁当然佢货品质素啦，系好啦，咁佢设计靓啦，仲有佢个品牌系靓啦。即系品牌靓，即系包括个 model 啦，佢摄影啦，佢嘅装修啦，佢嗰间铺头嘅位置啦，每一样嘢都系做到吹毛求疵咁靓啦，咁你先会出到呢个品牌噶嘛？ 咁同呢个字体系即系点样去？即系呢个字体 点样楞到落去？ 系点样楞到落去？ 即系我就想讲，其实靓系一样对一个国家嘅软实力咧系非常重要。就算系美国咁啦，已经系超级霸主啦。做咗100年啦，咁但係你講到靚嘅，你始終都要去翻歐洲。咁樣字體咧就話，其實如果你識平面設計咧，其實設計係有幾個 elements 嘅啫，即係當然係一個藝術啦。但係譬如你幾個 elements， 譬如你講網頁設計，咁你有一個框架啦，你顏色，譬如你品牌你要講究你嘅顏色啦。咁其實1、2、3、4，譬如 A、B、C 呢四样嘢，字体就系一样其中最重要嘅一个 element 嚟。 字体即系呢个字体系呢个国家文化嘅观瞻，系咪啊？咁嘅意思啊？ 系啊，同埋直头系你设计学上一个好重要，因为你个设计学其实就承继咗你嗰个文化上，你 apply 咗你个美学出嚟，就系、是、喺你嗰个设计学上边噶嘛。即係話你個經濟或者你嗰個社群，你個國家生產啲咩出嚟？你即係我哋要通過一啲譬如一啲工業生產去一啲係一個文化產業嚟噶嘛？咁我應用出嚟嘅就係設計，將美學應用出嚟嘅就係設計學咯。咁呢樣嘢就係對呢、這個其實你嗰個產品增值同埋你個軟實力好重要的一樣嘢啦。咁而其中字體就係喺設計學入邊。一样非常之重要嘅嘢，咁点样体现到咁重要呢？就是、起码唔系就我讲啦，起码个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 Steve Jobs 佢一个好出名嘅 speech 啦，就系、是、喺 Stanford University 佢嘅 commencement speech。咁其实佢讲翻咧就系话，点解我哋而家嘅电脑上面有字体咧？即系有唔同嘅 fonts 咧，就系因为佢当年喺drop out 咗呢個大學，咁佢咧就亂咁，即係佢中意讀咩科目咧就讀咩科目，即係就咁走去 sit in 一啲 lecture 嘅啫。咁咧佢就去 sit in 咗一個科目咧，就叫 sit in 咗一個 typography 呢個科目。咁由於咁咧，佢之後做嘅電腦咧，即係佢 Mac 機咧就有咗 唔同嘅方法。咁由於 Windows 所有嘢都係抄 Mac 嘅咧，咁我哋今時今日嘅電腦咧，先至會有唔同嘅 fonts 出現嘅。同埋你會睇到就係外國人係好重視佢嘅文化啦。首先，咁佢大學入面佢有一個 subject 叫一個可以讀一個字形學呢樣嘢喎。咁你先至即係你要有呢個對傳統文化呢、這個尊重，先至會即係你先至可以承傳到落嚟，同埋之後應用得到噶嘛？ 我個細佬咧，即係我老婆個細佬咧，就即係讀緊設計嘅咁樣。咁佢又好似係咁講，讀緊一科就係講字體學。咁直情咧係要啲學生咧，佢其中一份即係好大嘅功課就係佢要自己設計一個佢屬於自己嘅字形啊！即係我見到佢係好俾心機喺張白紙度，由 A 到 E， 即好似以前小學生練字咁樣喺度用啲墨水筆係咁喺度寫 A A A A。我見到即係當然佢讀設計啦，但係即係一個美感，係一種藝術嚟。我發覺 我哋睇到外國人係幾咁重視呢個字體學啦，即係唔係話即係好重視啦，即係起碼人哋喺大學入面有得讀，同埋喺設計喺佢嗰個設計學入面基本上每個禮拜可能都會有新嘅字體出現嘅。咁但係英文係得26個字母，中我哋華文漢字可能有幾千個常用字，冇一個文化係好似嗰個字體係。漢字係咁重要喺個文化地位入面，因為你每個文化你有唔同嘅 focus 噶嘛，即係譬如即係或者跳舞唔係一樣，或者印度人係比較注重舞蹈，但係中國人唔係啦，即係唔知你阿媽有冇教你跳舞啦，我就冇啦。舉例咁樣啦，咁點解話漢字係咁重要咧？喺呢、這個其實我覺得 Sam 你講其實你話咩楷書啊、草書，其實都係一種字形啫嘛，不過係。當然我哋叫佢做書法啦，嗰啲或者係係咯唔同嘅字體，但係都係一種字體。咁如果喺現代應用，梗係通常會喺電腦上做噶啦。我都或者係其實係一脈相承咯。我覺得咁講翻點解？因為漢字係呢個華文核心啦，或者大家都可以講啦。呢、這個係比較。開放啲嘅 topics 啦， 因為嗱咁俾翻啲數字大家，其實咧頭先啊唐水講過英文得26個字嘅啫，係咪先？咁但係其實漢字總共大概有100,000字咁上下嘅，咁依個係講緊繁體啦，咁簡體其實得2200。 正體有 成即係呢個100,000個字度啦，咁但係簡即係殘體字咧，即係或者其他人講係簡體字咧，咁得即係喺簡化字總表其實收錄咗得2235個字嘅啫，咁所以係一個好大差別啦。咁繼續啊，陶水。 我諗常用字都得幾千個嘅啫，咁講。 嗯， 係幾千個。 係啊，咁點解漢字係咁緊要咧？因為我哋。嗱，呢個係我個人意見啦，當然，因為呢個係個人意見節目嚟噶嘛。雖然呢個網台咧唔需要播嗰啲好無聊嘅咩嘅，呢個係個人意見節目。中國文化就分開正學同埋呢個雜學啦。咁正學就係嗰啲史學啊、政治啊嗰啲，即係儒家啊、四書五經啊嗰啲嘢啦。另一個 project 炒少少咧，我覺得好應該做嘅就係應該係重寫中國歷史啦。呢樣嘢好係應該要做，因為我哋已經由一個最重視歷史嘅民族變成一個 最重視歷史嘅民族。 最重視歷史嘅講翻字體先啦，雜學方面咧就係詩詞歌賦啊嗰啲嘢啦。咁中國人一個詩嘅民族嚟噶嘛？咁點解？咁因為我哋都知即係《詩經》係最古老噶啦，大家。读中文都要读《诗经》啦。点解我哋呢个中国人，我哋系一个诗嘅民族，就系因为汉字佢特色，佢嘅声韵同埋佢嘅字形啊嘛。先讲声韵先，即系呢样嘢一个鬼仔讲俾我听，即系佢可能唔识中文嘅，佢即系佢识少少，佢就觉得好奇怪。因为佢话一个陌生嘅角度咧，佢咁样形容，佢就话中文系即系 bang bang bang bang， 咁跟住就即系 Tony language。Tony language， 譬如举个例啦，就话大家唔睇武则天啦， 遮晒胸唔睇乱。 譬如戏入边咧，我话形容呢个李世民同埋武则天两个人嘅关系咁啦，我可以用四个字嚟形容，英雄儿女四个字。咁呢个就系佢讲嘅 bang bang bang bang 啦，英雄儿女。咁你要翻译做英文嚟睇下， 英雄儿女咪 hero and heroine 咯。 Hero and human， 即係你會變咗第二樣嘢噶嘛？ 嗰啲應該叫英雄英雌頭先啊！阿 Sam 頭先嘅翻譯應該 係 咪？ 即係英雄同埋女嘅英雄嘛，佢嘅翻譯就係。但係你表達唔到，即係唔係嗰個關係，你表達唔到個英雄與佢嘅關係。再舉一個例子咧，好耐之前發生過一件事咧，就係 刘嘉玲小姐咧，佢嘅性侵犯被人侵犯嘅照片咧，登咗喺呢个一本东周刊呢个娱乐周刊上面。咁讲到啲娱乐圈啲人就出晒嚟，咁咧佢哋咧就用咗四个字，就叫天地不容。咁呢个就系、是、bang bang bang bang 四个字。咁你点样译咧？你可以译做 condemned by heaven and earth 咁样啦。 系系系。 咁但系 唔系可以咁译嘅 ？God forbid, God forbid。 系啊，你可以呢、這个都得。 咁但系你又会变咗第二样嘢噶嘛？同埋你好似系啰啰嗦嗦咁，同埋英文唔系咁样用噶嘛？咁呢个就系声韵上四个字好简单嘅音符，你已经表达咗即系好多嘢出嚟。 唔系汉唔系即系汉语嘅精髓系在于两个字，就系精格。即系如果你用中文同英文写同一篇嘢，你如果中文写得好嘅话，系可以用烧好多次写嘅。呢个系事实。 系啦，但系难写好多。咁呢个题外话啦。咁呢个咪就系诗咯。因为你汉字可以咁精炼嘅时候，你咪诗就系讲究文字嘅精炼噶嘛。即系你睇，所以你睇中文嘅诗同你睇个英文嘅诗系唔同啊。即系英文，即系你始终用英文，你始终好多嘢都系即系呢呢呢啊咁样噶嘛。你唔会系用中文嗰种咁嘅感觉。咁但系呢个系声韵上。咁但系你天地不容嗰四个字，你系可以。好似图画咁，好似挂出嚟变成一个横额，或者你好多呢四字词或者对联，你都系可以咁样挂出嚟。因为汉字除咗系一个符号之外，佢系一个图画嚟噶嘛。呢个图画系好紧要咯。但系如果你去咗繁体字嘅时候咧，其实佢就系将一幅图画破坏咗，跟住 简体字 ，sorry 简体字破坏咗，同埋佢。将佢变成咗一个符号，类似符号咁样，即系点样破坏咗？今日咧就见到我经过一间 pub 咧，佢写住贵宾室，咁个宾字咧佢咁即一个一间屋，跟住后面有个冰喺度，嗰个宾字系，咁你睇到觉得有冰啊？咁关个冰咩事咧？而家呢个咁呢个要转一转个脑，我先谂到，咁我谂就系呢、這个大家可以讲讲啦，或者讲到。繁简体呢样嘢，大家有咩睇法咧？ 依个系一个 ongoing 嘅 constant argument 嚟噶，即系成日都一讲到正体字、简体字就一定系两边开啊！简体字嘅人就话：喂，你语言嘅首要功用就系为咗沟通，咁你将文字简化，你书写速度提高咗啦。第一，第二就话你令到嗰个识字率就提高咗啦，容易咗啦，即所以共产党当年就其中一个简化字嘅原因就系要扫盲啊嘛，即系要扫除文盲啊嘛，嚟到做宣传，即系政治宣传工作，所以就提倡简化字。咁而的而且确系提升咗嗰、那个识字率嘅，即系容易学咗嘅嗰个语。咁你呢个就系简体字嗰个 argument 啦。咁但系用正体字就系话头先系同所咁讲，喂你一个。文字系一个文化，一个国家嘅衣冠嚟噶嘛，系咪先？你话你搞到好似天残地缺咁样，点得咧？系咪先？咁呢个第一点，第二点就系话，你将你其实用通过乜嘢去将而家嘅人同一个国家嘅历史去做一个连接啫？其实即系当然你话一个共同嘅历史，共同或者一个即系就通过一啲共同嘅历史啦，即系可能你阿爷。就似美国佬啊最兴噶啦，你阿爷又系打独立战争，我阿爷又打独立战争嘅，我哋咪美国人咯，呢个就唔使讲噶啦，系咪先？呢种系其中一种凝聚国家嘅方法啦。咁第二个方法就系对一啲神话或者对一啲传说嘅认同啦，即系中国就龙的传人，大家都系炎黄子孙，系咪先？ 黄子孙 呢个就通常都系勾噏胜于一切噶啦，系咪先？但系个 问 系啦，咁但系即系如果历史考究就 trio 其实只不过系第二个，即系依个 trap 赢咗嗰个 trap， 咁你食咗嗰个 trap 之后你就通分嘅，即系根本上就系、是、即系勾合性于一切啦。但系 anyway 就依个就系一个方法去大家 form 一个民族认同啦。咁你另一样第三样就系话你通过嗰、那个文字啊，咁就例如好似话喂，点解欧洲人佢哋会觉得佢哋系即系欧洲人打嚟打去打餐四刀，佢都觉得欧洲人系高你哋其他人一等嘅。咁你话我可以肤色，但系点解佢又唔会话觉得佢同俄罗斯又唔会系同一伙嘅咧？欧洲人系唔觉得佢哋系同俄罗斯系同一 group 人嚟噶嘛？其实好大程度就系在于佢文化上嘅差距，就系话而文化好多时候就嚟住佢嘅语言，因为所有而家西方嘅语言就法文啊、英文啊或者你德文啊，全部嚟自拉丁语噶嘛。咁但系苏联而家你睇佢嗰啲奇奇怪怪嗰啲字，其实佢哋唔系嚟自 唔係嚟自拉丁文噶嘛。呢、这個就係其中佢哋 form 一個 national identity 嘅一個方法。咁你依三樣嘢，咁所以就話點解你共產黨將呢個傳承咗五千多年嘅一個文化割斷咗，造成咗呢個文化斷層。咁有人講話毛澤東就其實就係想希望可以就因為係要cultural revolution 就係文化大革命。咁當然有啲人係唔知㗎啦，咁但係個其中一個好明顯嘅原因就係佢希望建立新中國，就同新文化同舊文化有個割裂。咁就為咗有個徹底嘅割裂，就係由語言做起。咁大家可以睇到，從呢個語言裏面嘅切割咧，嗰個成果好明顯嘅啦。大家睇越南就知啦。即係我今時今日講咧，啲人成日覺得我喺度鳩吹啊嘛。我同佢講，我話：喂，你知唔知越南以前用中文㗎？跟住啲人話：嚇、啊，你啲傻，即係黐緊線嘅，點會咧？我話唔係喎，大佬呢、這個唔係我講嘅係事實，但其實冇人知啊。因為點解？因為越南人自己都唔識得睇自己嘅歷史啦嘛，已經係嘛？講緊唔係好耐之前咋，100年前當清朝嘅時候先割出去嘅越南。嗰陣時係清朝嘅時候，袁世凱嗰邊打個長仗，打法國佬唔夠，打走掉頭走添，係咪先？即係嗰陣時割出去噶嘛。喺變成法國殖民地之前，一路係沿用中文噶，一路係沿用中文噶，依個係事實嚟嘅。所以其實嗰度啲人其實根本就中國人嚟嘅。系咪？咁你第二個就韓國、日本咁，你可以睇到其實嗰個漢字嗰、那個軟實力其實係好犀利嘅。咁你將呢一個咁好嘅文化遺產割咗出去，其實係將你自己嗰個文化嘅實力削弱咗咯。咁你基本上係兩邊唔同嘅 argument 啦。咁你睇下你揸邊邊咯。但係咁當然我哋正體字嘅，我哋梗係覺得咁樣。但我自己嘅文化就係覺得學習正體字係對你。欣赏中国文化是有绝大的帮助。国内所有的汉学家有哪个不懂写正体字呢？是不是？ 是的，所以我之前呢有在 Facebook 见到一个 post， 就是说不知道是大陆什么官方出的，就是说你他很奇怪，就是说他说用正体字呢是会阻碍这个汉字的现代化的。那你除了某些某啲情況之下咧，就應該用簡體字。嗰啲某啲情況咧，就係例如你寫人名啦，你寫書法啦，你做唔知乜乜乜咁。咁其實，如果你當你去宣布呢樣嘢，你基本上已經係宣布咗殘體字係一個失敗嘅系統嚟噶啦。因為你如果人哋要用正體字去做另一樣，即係譬如寫書法啊，寫其他寫啲藝術嘅嘢啊，或者係寫名啊，佢用正體字，咁其實你咪即係變咗你要 maintain 兩個 system 喺度 咯。我試下做下 devil advocate 先，其實咁佢又算唔算係一個失敗嘅系統咧？因為佢的而且確係容易書寫喎，即係嗱，我曾經讀過翻譯啊，我充分體驗到嗰、那個正體字從殘體字，即係唔係從書寫速度方面啊？即係殘體字嗰個優勢咧，係的而且確係出到嚟，因為 寫得快啲嘅。 佢即係而且確寫得快好撚多。 俾啲數字大家啦，即係之前咧，其實即係中國都做過統計嘅，100篇《人民日報》嘅社論咧，有成大概25萬字到嚇，咁咧。佢哋 compare 咧，即係將繁即係正體字同埋呢個殘體字咧，即係一齊 show 出嚟咁樣，咁就發覺咧，平均咧，每一個字咧係殘體字係少寫1.5畫嘅啫 ，OK， 即係大概15% 到啦 ，OK， 係啊，其實將一啲即係簡化咗嘅論文咧，都係將由9畫變做7.3畫，咁其實都係一點，即係都係15至20% 到，即係你寫少十畫，你寫少2畫，即係最多寫少2畫到咁樣，其實唔算係太多嘅啫。 補少少嗰個美學嗰度先，就係、是、因為呢個正體字係你同你嗰、那個書法嘅美學係一脈相承噶嘛。譬如你西人，你有時會掛起一啲字做呢個視覺藝術，即係你會掛起寫啲字，但係冇人會好似中國人咁重視字畫呢樣嘢，係將佢視為一個係一種最重要嘅藝術品，同其他嘅美術作品係相比繪畫係有過之而無不及嘅。字畫對於中國人嚟講，你如果寫殘體字就完全斷咗呢個視覺藝術。你同埋你睇到一啲符號化嘅文字，我喺後期先見到咪。最明顯就係韓國，佢可唔可以韓國字可唔可以掛嗰啲字出嚟啊？唔得佢做唔到，即係你掛唔到嗰啲圓圈啊，一畫啊。 佢掛翻漢字嘅，佢掛翻漢字嘅。 你见到嗰啲咩乜乜乜乜宫、景福宫乜乜宫，佢全部挂翻汉字出嚟啦。 因为你嗰啲系符号嚟啫嘛， 嗰啲整个圈咁啲乜嘢，有个圈有个叉咁样。 有圈啊，有个人啊，咁两栋啊， 做乜捻嘢有计数咁嘅嘢？唔系，但我讲笑话俾大家听啊！呢个笑话系我啲国内啲朋友同我分享嘅，佢话我即系咁，我当然系有机会，我梗系会一宣扬啊正体啲啦。咁佢话佢话讲笑话俾你听下啫。咁咧国内咧有个笑话叫九球天后，九球系边个九咧？就系黄志边做个长九个九啊，即系正体字数目字嗰个九咧，嗰、那个就真系繁体啦，即系大体叫做大写九字嘅大写九球。就桌球个球啦，天后，跟住变咗前后个后，咁跟住嗰幅嘅点解咁搞笑，就因为就系内地一个艺人就写咗之后就登咗出嚟，就其实想露两手咁样，谂住写书法就送俾个朋友咁样登咗出嚟，其实佢就想写九天个九就球，由天后就系即系天后娘娘个天后啦咁样啦。咁但係因為佢哋唔係學正體字，佢哋唔識寫嘛。但係咁當然個扁本身係好明顯就狗屁不通嘅中文啦。咁但係佢寫出嚟，佢連個字都寫錯，佢變咗寫，因為嗰個大寫嘅九字係用於以前啲田莊嘅人計數嘅，就因為唔想俾你加筆畫啊嘛，所以先會用大寫。咁但係如果你講九天之上個九，就唔會有人寫嗰個字噶嘛。即係我哋如果我叫你寫喂九天之外乜乜乜乜，咁你一定唔會寫嗰、那個。嗰、那個黃字邊嗰個字㗎，係咪？因為嗰個字係會計出嚟㗎嘛。咁你譬如天后，我哋唔會寫錯㗎，係咪先？一天后就一定係即係天后娘娘嗰個後啦。你唔會寫前，唔會變咗前後個後㗎嘛。但因為所以呢度就係個文化斷層，就係佢哋將嗰啲字簡化咗之後，佢翻轉頭，佢寫唔翻，係佢翻唔到轉頭，佢由頭學起，佢變咗我哋可能嗱最簡單，你去岳飛廟睇《還我河山》，哇幾有氣勢，你直情可以感受到你睇得明，係咪先？但你当你换咗个字体之后，你睇唔明。我俾个最现实嘅例子大家睇，我去日本嗰、那个，我唔记得叫乜 Q 嘅字啦。佢日本有个字系喺个悬崖上面噶嘛，喺京都度咧，喺其中系清水寺，即系最喺个悬崖上面嘅。咁我一路睇啦，我去咁跟住落到去下面，佢有个亭嘅，咁然后有啲石碑咁样啦。咁我一睇，我好愕然，因为点解？因为原来佢石碑系用中文写嘅。漢字寫，跟住我就心諗，哇，係咪又嗰啲鬼五馬六嗰啲？跟住一睇落去，哇，唔係喎，日本人做嘢原來由精實係由一千年前已經開始，佢話嗰個字一千年歷史係由唐朝，講緊係唐朝嘅時候，邊一年邊一個皇帝，即係用我用唐朝年號噶嘛？嗰陣時佢哋竟然係用我個碑，起碼個碑係用唐朝年號啦，唔知幾多年。咩乜乜皇帝几多年，跟住边个起嘅，起咗几多钱，占地几多面积，系完全用一个写得好好文好好嘅中文去写。我睇完之后，我觉得 shit, I should stay here。我真觉得我即刻对成个纸嗰个感觉咧系唔同。我觉得我有同呢个地方有个 connection 嚟噶，系嘛？咁我去到韩国嘅时候，佢其中一个喺嗰个市中心嘅车站啦，第一个即系就好似我哋地铁咁。中環嗰個咁第一頭嗰幾個車站，佢個車站嗰度有一個電機嘅碑噶嘛，個碑又係用正體中文寫嘅，我直情係可以成個碑讀曬出嚟，係總工程師係邊個，建於幾多幾多年，花費咗幾多幾多錢，係邊一年建，完全係寫得好清楚。咁其實係代表啲咩？就係話，喂，我變咗我即刻對呢個地方我有歸，我覺得呢個地方係同我有關聯有關係啊嘛。当你如果好似将嗰啲将个字体转咗嘅时候咧，就好似而家嘅好，等于你好似而家嘅越南人咁样，佢同佢对自己历史佢系完全冇了解冇认识，佢都唔觉得系有个 connection 喺度，就会有咁嘅情况出有咁嘅情况出现咗咯。 即讲翻，其实我觉得无论系日本又好，韩国又好，头先即系阿 Sam 你之前再早啲之前，其实都讲过，其实系即系汉字嗰个势力范围影响势力地图，其实系好大嘅。OK， 但系只不过系好似之前譬如话用韩国做一个例子，就系嗰阵时世宗皇帝就系觉得哦汉字实在太难学啦，即系对一啲即系正体字，对一啲农民嚟讲，即系唔净系啲贵族先可以学啲汉字，所以令到好多文盲出。 出現咗，所以佢先至發明咗一個新嘅系統，就係而家嗰啲頭先你話有個圓圈，有兩個叉嗰啲，即係一個全新嘅系統，係啦，令到所有人都可以好容易去學到即係去溝通到，或者係用一個共通嘅語言，咁就同呢個嘅漢字就去分割開。當然佢哋都即係一啲而家都仲有係用漢字嘅情況啦，咁但係其實對佢哋嚟講，即係呢啲交叉窿對佢嚟講係一個即係韓國語言叫韓語㗎嘛 ，OK？ 咁但係對佢哋嚟講，個問題就係咧太簡單啦，簡單到個情況就係話咧，佢哋唔譬如你去讀韓文咁樣，你讀俾佢聽，即係你叫佢寫翻出嚟咧，好多人都寫唔翻出嚟嘅，因為咧其實好多嘅拼音咧做翻出嚟嘅時候咧， 同音字。 系依拼音字咧，其實好多時都會拼錯啊，或者係即係詞不達意咁樣，淨係拼到個音出嚟，但係同原本嗰個字係完全唔同咁，所以係依啲簡化咗嘅咁嘅文字，其實係對其雖然係容易學，但係都有其好好深遠嘅問題同埋影響嘅。 補充翻一點啊，頭先阿爆石講過，其實韓國其實依個韓國嘅韓文其實唔係好耐歷史，大概200-300年嘅歷史，即係當年嘅皇帝就。introduce 一本書叫《訓民正音》啦，就係、是、等於而家韓文嘅一個，就好似創 中大王啊， 係啦，世宗，就好似創傑造字咁樣啦，去介紹呢樣嘢啦。咁但係其實當年韓國嘅朝廷，因為我去過韓國旅遊，做一啲 research 之後啊，佢有一個好當年韓國嘅朝廷咧。世宗皇帝要introduce 呢樣嘢嘅時候咧，其實成個朝廷係反對佢，但係佢用佢帝王嘅地位壓服咗群臣，都當年係大部分嘅讀書人係上書去叫佢唔好做呢樣嘢，因為點解理由係咩咧？當年嘅理由就話中國係覺得我哋係蠻，但係中國都有話楚楚衣冠有女中華啊嘛，當年楚楚衣冠有女中華就係話就係嗰陣時向明朝嘅大少 report 翻去嘅時候，就話覺得韓國其實係算係一個中國嘅最親嘅凡俗，就係因為佢哋覺得佢哋係模仿得中國係最似噶嘛。當年世宗皇帝嘅文武大臣嘅朝廷就話，如果我哋拋棄咗漢字嘅話咧，我哋就真係變咗蠻夷，因為我哋即刻同中華帝國係即刻斷絕咗嗰個文化上嘅關係嘛。咁最吊詭就係咩咧？就係、是當創造咗訓民正音之後，頭嗰講緊係100年啦，基本上成個皇室都仲係用緊中文。訓民正音係for啲賤民用嘅啫，就好似你咁講啊，就係for你一般民眾嘅時候去使用依樣嘢。咁當年世宗皇帝其實有一個政治嘅考慮，就係其實佢係想脱離中國嘅影響啊。即係有咁樣一說啦。咁當然後來發生咗其他事啦，又日本入侵咁，明朝又幫佢，咁佢由韓國又有一個好大嘅逆轉，又係會一面倒傾向中國啦。但係嗰陣時其實介紹訓民正音有幾個唔同嘅考慮啦，其一就話容易書寫，減低呢個文盲率啦，好似共產黨介紹殘體字咁樣啦。另一方面就話希望同中國有一個分裂，因為佢希望有一定嘅獨立自主，唔希望成日受制於呢個中國啦咁樣。咁所以見到就係話，喂，人哋都唔想去抛弃呢样嘢，但我哋自己就将呢样咁好嘅嘢就自己切割咗咁样。 我对佢哋嚟讲，如果咁样系仲大镬啲啦，因为佢直头就抛弃咗中文啊嘛。如果佢用开中文嘅，即系当然净系贵族啊咁样啦。如果佢抛弃咗成个语言，佢直头就系将所有文化都切割晒嘅。即系佢直头就话譬如《三国演义》，佢哋都系睇嗰啲噶嘛。咁佢哋连嗰啲文化遗产都 access 唔到，咁就冇咁大鑊嘅。如果你話繁體字嚟講，就因為就係改咗字型啫。你改埋字咧，就仲大鑊。即係譬如你而家英文都係噶，你莎士比亞嗰啲咧，佢哋就算佢哋而家上演嗰啲沙劇，就算改編到現代，佢都係講翻嗰啲古字噶嘛，要 係全部 TH 尾噶嘛。 係啊，咩大咩 shall not kill 咁樣噶嘛？你睇翻你要學古英語好簡單啫，你拿一本 Bible 睇 King James 啊 King James versions 嗰只你就識噶啦，你學曬即刻，全部加翻啲 TH 尾喺後邊。 係同埋佢，你話講翻，如果係咪一個失敗嘅系統咧？就其實好簡單啫嘛，係咪失敗系統？你將佢開放出嚟咪知咯？ 俾人選擇。 係啊。咁其實我都係樂觀嘅，我覺得繁體字對最終係會戰勝，同城邦一樣係會戰勝歸來。 點解咁有信心呢？ 我係有信心，因為當你有得揀嘅時候，你就 一定係會揀翻用繁體字咯。 正體 係用正體字咯。即係同埋而家唔係話消失咗，你始終都仲係台灣都仲係一個重鎮去保留住呢樣嘢咁。 咁香港澳門都仲係。 香港唔係啦，開始入侵曬啦。但我覺得平時亂鳩咁寫咧，寫簡體字冇所謂，你咪當錯白字啫嘛。即係有陣時我哋寫字都。即係我哋都知，可能有陣時你寫料起上嚟求其啦，即係嗰個字睇得明就得啦，冇乜所謂。但係有陣時咧，我自己可能我學正體字出身，但我真係我覺得咧，一個用正體字寫嘅 statement 或者公函咧，係好似係有權威啲嘅，即係你會覺得係正式、 正有正氣啲咯。 係啊，有正氣啲。即係咧，我拿起，同埋咧大家有冇我？大家可以睇下，你而家拿起一份。其實咧，近十年八年，共產黨嘅中文已經好咗好多。因為我之前有同學俾我睇過大陸留學，即係大陸嚟嘅同學俾我睇佢換 password 咧，屌你咩啲中文寫到中文法唔通咯，即係我唔明佢想講乜嘢喎。跟住我問佢話：喂，你換 password 講咩？點解啲九唔搭八嘅？佢話：哎呀，係咁嘅嗰陣時，中文係咁樣寫嘅。我心諗。屌你！你邊朝邊代中文咁撚樣寫噶？老尾你唔撚識字，唔撚識字啦。咁我冇咁樣講啦。但我發覺近幾年整體語言能力係提高咗。我發覺，因為可能即係開放改革開始啲有知識嘅人做官啦。因為以前係唔需要有知識噶嘛做官。咁但係你睇翻中華民國出嘅公民，你我睇過一啲民國時候嘅，譬如因為其實到而家台灣政府嘅公函都係沿用即係。沿用翻以前當年民國公函嘅個格式啊，咁樣你第一樣嘢，佢係直排咩話排嘅，即係佢係直由右至左，由上至下咁樣寫嘅。咁我譬如我睇你睇委任狀咧，佢係寫委任狀，跟住乜，即係佢嗰個寫法係你睇落去，你讀落去，你覺得係有一個美感喺度嘅，成好靚嘅個篇嘢，個篇嘢可以掛喺牆度咧，即係你會覺得會係一個字畫，你可以表起佢。但係如果你攞個殘體字寫咧，你係覺得好似哇，呢個模模突突咁樣，九唔搭八咁樣嘅。同埋頭先阿龐水講嘅嘢講得好好就係咩咧？就係其實中文咧，因為我以前學中文嘅時候咧，我諗大家都可能有呢個同感就係咩咧？中文字可以估到佢講咩，因為每個字都係一幅圖畫嚟噶嘛。即係你好似頭先阿唐水話，你點解有賓字喺一間屋入面做個兵嘅咧？唔知點解咧？係 啊，你會諗，你會即刻覺得點解同個兵有乜關係 咧？唔係，大家要分清楚先。佢簡體字有幾批嘅，其實我哋而家睇到好多簡體字咧，好多係由漢字唔同嘅書法裏面揀最揀出嚟，所以嗱，例如黨字咧，黨字其實民國嘅時候就已經開始有陣要有用呢個字啊，嗰個字其實係唔知係算書定乜書度抽出嚟，所以你會見到有啲簡體字係揀得幾好㗎，即係揀得 OK， 你會覺得咦，我都好靚或者即係你其實我其實可以 pick 到啊，點解你見到有交叉嗰啲就一定係亂咁嚟嘅咩？如果無端端有個交叉。 到 谂 唔到啊！ 系谂到写 个 交叉，我 S L 弹啦咁嘅嘢。 系依个系事实嚟噶， 赶 deadline 啊！ 系啊，依个系事实，依个就系咧，我有个大陆嘅同学同我讲，佢话咧，我有阵时咧，我想写正体字嗰阵时，即系好早期啊。佢话我想写正体字，我唔识写咧。咁我咪喺个即系你知好多笔画噶啦，哎我又唔记得，我咪打个交叉咯，咁跟住部电脑就认到噶啦，咁样讲，跟住我心，我终于知道点解简体字咁 Q 多交叉啦，你班友真系唔捻识字，哎谂唔谂到打个交叉算数？ 但即系另一边相悲观啲咁讲啦，其实亦都系好成功喎，即系譬如话共产党嘅话，佢真系可以洗晒你底喎，即系而家嗰一代基本上真系唔好似头先阿 Sam 之前讲翻唔到转头喎，你写即系已经佢唔识点样去写翻啲繁体字啊，成话正体字咁样。 唔系你而家系阴功到点样样咧？早一轮咪喺个系真人真事啊，喺个阿吴国嘅。古地度咧，即系而家我唔记得边一个城市啦。但我睇新闻提到喺吴国嗰度抄到吴王嘅其中一把剑啊嘛，青铜剑啊嘛。咁佢话一抽把剑出嚟，哇寒光四射，吹毛断发，系真系啲人系过咗。你知当年吴国系讲紧战国时啦，同而家系差唔多讲紧即系等于你秦始皇个年代2000-3000年啦。掹出嚟把剑仲可以吹毛断发，你谂下系几犀利嗰阵时嘅铸剑技术。咁佢哋就话喺剑身上面揾到四个字，唔系揾到八个字。跟住佢话唔识睇， 唔明白嗰把佢系咩字，跟住要 send 翻去北京或者一个北京嘅汉学考古家去解嘅嗰四个字。咁我心谂哇咁犀利，等我睇下先。跟住嗰我睇嗰四个字，我即刻读咗出嚟，就系吴王勾践自家用剑八个字。跟住我心谂边个字你睇唔明啊？我屌你！我心谂，跟住但系我后来我明白到点解佢睇唔明，因为第一佢哋简化晒啲字，所以。当年即我喺一第一样嘢就话，我点解会觉得我系中国人呢？因为我而家攞翻喺一把三千年嘅古剑，喂，如果我执到啊，我都知道嗰把剑系我祖先边留落嚟啦，系咪先？但系而家嘅大陆中国人系唔知噶嘛？我睇点解我会能够即刻读到出嚟咧？因为广东话保留咗好多古汉语嘅写法，所以我一睇我就即刻可以将嗰八个字 make 到 sense 咗啊！我直情可以读得出就，屌你使乜声去北京搵个教授问嘢，你问我咪得咯。所以就系我就觉得啊，我都唔知可悲定系可笑，即系我心谂你，唉，即系完全将个文化断咗个子孙根咯。咁即系就系话你一个 argument 就我书写容易咗、快咗，可以数埋到。另一方面就系、是，即系你令到成个所有个文化系一个好严重嘅断层，系唔可以弥补。 即系我同你讲人权，你同我讲食饭权咁咯，即系根本系两个层次嘅嘢嚟。 唉，所以但系我唔知道大家两位点睇啦。但系的而且确就系话，如果你系纯粹系一个实用性嘅角度嚟讲，咁你残体字系有残体字嘅好处嘅，的而且确系容易学嘅，的而且确系写得快咗嘅。咁呢个 偏音咪算咯，横掂都系略。大家用英文咪算。 啊 Sam， sorry， 补翻咧。喂，头先你话吴王，但系吴王唔系吴扶初咩？ 吴王扶啊，越王勾践，吴王扶差，系 ，sorry， 系越王勾践剑系嘛？ 系越王勾践，系 越王勾践，勾践唔系好啱。 所以好彩有阿监仔有更正，我唔记得。但唔系，但系呢个你上网可以 search 到噶。呢个上网 search 到呢个就系一个喺呢、这个吴王勾践 越王啊越王 啊越王勾践掘翻出嚟嗰把剑，但我想 make 个 point 就话，喂，讲紧系三千几，嗰其实系秦朝在之前个再多五百几年嘅事啊，差唔多四百几年嘅事，讲紧系三千几年前掘到嘅一把古剑，我系可以读到出嚟，喺个顶嗰度啲字我可以读到出嚟嘅。你谂下嗰一种文化凝聚力系有几犀利？点解到今时今日，我可以同你讲，点解到今时今日，你去读一啲叫做即系叫做传统呢个学科啦，医科、法律、生物学，你一定要用拉丁文，即系你唔系一定要用拉丁文，你点都会识啲拉丁文啊？到今时今日，佢哋你去到你当然你可以用英文讲，你可以用即系点解你都可以用翻英文讲，但系点解都好多时候你读嘅时候，佢都会同你讲个拉丁文系咁样写嘅？点解要咁样同你讲？ 神父就一定要识啦，拉丁文 系啦，因为嗰样嘢系 trace 翻 back 去当年系即系最讲紧系罗马史或者即系古罗马时期 trace 翻去嗰个历史根源啊嘛。你点解生物学你一定要用拉丁文咧？因为写嗰阵时创造嘢嘅时候拉丁文咁，人哋系 preserve 咗呢样嘢。你好简单，你今日你求捻其去买药又好，你买嗰啲supplement 嗰啲维他命又好啊，你嗰啲字有冇发觉好捻奇怪啊？咩 glucosamine 啊，依家又唔知 control 乜 calcium 乜嘅，你有冇发觉好似唔 make sense 啊？但其实我同你讲，其实佢哋啲字系 make sense， 因为点解？因为譬如 Google 解糖，但 Google 呢个字点样嚟嘅？系由拉丁文嚟，人哋系咁样去拼啲字出嚟，就算到今时今日做生字，佢哋都系沿用翻嗰个方法去拼翻字出嚟。呢、这个就系人哋对嗰个文化嘅传承，佢哋唔希望中间有个断层，因为你一断层咗之后，你同以前嗰个文化嘅根源你就唔同咗。就算今日去西方，我讲西方去做即系啲新嘅 university， 佢哋全部都 trace 翻佢哋嘅根源系喺欧洲嘅第一间 university， 你明唔明？全部都希望 preserve 翻呢一个文化嘅传承，但系即系我哋中国就系、是。我成日都话赤匪之祸，就系你将个文化摧残到咁样，屌都睇冇完肤。唉，我好老实讲啊，我觉得中华文化复兴，我真系觉得冻过水。屌你咩？你今日如果孔子翻生，你觉得边个中国？你问孔子，你觉得边个中国？唔计台湾嘅话，可能我谂佢可能我话韩国或者日本可能系更加中国个，比大陆更加中国。 总结，我想翻翻去Just Font 嗰度啦 ，Just Font 金圈字体嗰度就即系一啲咁样嘅字体 project 咧，就系、是、我哋成日讲文化基建呢啲嘢就应该系由 即其實係政府係可以出錢去做，因為你做咗出嚟，大家可以用噶嘛、那個字體。咁當然你做一套中文字體出嚟，那個所費係比較係好巨大，唔係好似英文咁簡單。咁但係譬如如果你講中國大陸咁，屌你有13億人咁你個國家，你請幾千人喺度坐喺度，一間工廠30幾萬人啦，你坐請幾千人喺度，兩日都做到套出嚟啦，係嘛？ 唔系佢嗰个系面子问题嚟，因为我问过好多大陆嘅同学咧，佢就话其实喺国内一路都有人话会不如用翻正体字啦，不如用翻正体字啦，但系一路即系等于六四啫嘛，佢点佢唔能够承认自己错噶嘛，大佬行咗咁多年，就算佢今时今日佢人口政策佢一孩政策佢取消咗，佢都唔会同你讲话取消咗，系咪？佢唔会有个 official announcement 话取消咗，佢唔能够承认自己做错嘢噶嘛，即系再咁样落去咧，唉，我真系唔捻知。中华文化点拼？我真系好忧愁，我完全睇唔到有任何复兴嘅可能性咯。 但系阿唐水话，即系正体字会战胜归来啊嘛， 唔系，但系佢通过行政手段唔俾你啲人写啊嘛。咁我唔知啊。 我觉得会有台湾可以保存到，跟住又似复兴咯。我觉得系。 问题当年我就喺度谂，究竟系咪中华文化并不该绝咯？你元朝嘅时候唔俾人一改名，但系漢語都保留咗落嚟，系咪先？咁你清朝嘅時候，佢好奇怪地，清政府又即系滿洲人竟然冇消滅漢語，反而被漢化咗啊嘛！但系估唔到我哋嘅文化係敵唔過共產黨咯，就俾個赤匪搞撚掂咗。咁即系又冇咁講，可能你話我純粹只不過字體改變咗啫，就你代表係文化已死嘅，但係。即系我觉得，当一个民族嘅要灭其族，边先去其史？当一个民族唔再去即系尊重历史，都唔再尊重自己嘅文字嘅，就呢个民族仲有啲咩留低咧？ 系啦，咁我哋拭目以待啦。咁我哋下讲就讲到呢度啦，下个礼拜再同大家见面啦。 OK， 拜拜。 拜拜。